他去吧。 有些游戏项目大家起哄， 碰碰车有人都情侣，然后你一个人，人家几对 撞那些情侣， 人家几对的情侣撞你， 听咔碰，哎呦，哎， 那我也撞他们，我也算有人跟我玩。 你还跟不上，你刚往足足架撞，后边来一个，砰，给你撞歪了。 刚往足乱，这局到了，这局到了，下来吧。 我觉得这几位是合伙了，欺负我。 然后你说那得，那我骑那自行车，那轨道自行车行吗？ 我一人去玩，我还蹬自行车，我这不都是脑子有问题吗？ 蹬的还特慢，无精打采，然后后面蹬的快了，到。 哎，那我就不蹬了，他顶着我走。 人家情侣之间小手互相抓得紧紧的，互相给彼此加油。可是你呢？ 我抓杆儿啊， 对，抓那杆儿抓得紧紧的， 我怕掉下去。 想有点温柔的支持， 小孩 找不着人。 小孩，你是不是今天受什么刺激了？ 我还没你说最孤独的地方。 小花，你别说了，你一直都在伤害王大雷。 没有，还下一集让我伤害 他。让我说吧，小花，我告诉你，本身说王大雷，名嘴， 哎， 能孤独吗？ 你非把我陷在绝地上。 为什么这些名侠就不能孤独了呢？ 他呀，是一个阳光的人。 他不是个普通人，正常人吗？ 这是，但是他 是 一个阳光的人。 我是凡人，是凡人。 凡人吗？ 凡人， 虽然王大雷很烦， 哪个烦呢？ 有解释了，这就 你一直就应该往阳光的说，你往大家高兴的说。你比如说，王大雷， 我一喊人就得来， 哎，一个人做截肢手术去。 哎呦，小猪，你 更狠， 一个人做手术，这孤独的第十级相当的高啊！ 哎呦，一个人去垃圾眼，一个人做 B 超， 全是去医院的事， 一个人做 CT， 一个人做核磁共振， 推着我行吗？ 一个人拉那双眼皮， 反正你特别希望那时候身边有一个人， 哪怕有谁跟小伙子忙得过，有不是谁跟你说一句话， 你都感动的要哭。但是那时候没办法，你周围是情侣，人， 我周围的是情侣， 看病。小姑娘看病，男的说：“我帮你去交费去，你甭管，坐那儿歇着，我帮你拿药。” 不，哪位在医院还这样？ 不疼不疼，你吹吹啊！ 等会儿， 好，这多少土啊！ 这鱼你们有什么好处？把我说成这样。 那倒是没有， 就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做一个心理的测试。 我们是那种只要好处的人吧？再说， 对，没好处也干。 就是看一下您这个心里边抗压能力有多强， 再抗压也架不住你们这么毁。 网上流行那个孤独等级，你听吗？ 等级？哦，什么等级？ 一级，一个人去超市；二级，一个人快餐厅；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四级，一个人看电影；五级，一个人吃火锅；六级，一个人 KTV； 七级，一个人看海；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就是刚才恐怖的，一个人去做手术。 那外边有莫大的鼓励，外边有一锣鼓队儿。 你看哪一院？哪一院门口有锣鼓队儿？ 就是怕你紧张啊。 其实我怎 么更紧张了吧？ 哎，真的，你应该，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应该有这么一个，就是医疗这个鼓励队儿，不是鼓励队儿啊，鼓励队儿。 鼓励队儿， 我就没听说医疗， 停住，停住， 鼓励队 输血。 就是在你之前先有给你这个晃肩膀的，有给你擦这个脑袋的， 准备跟打拳击一样，是吧？ 不是， 咱别提医院了，行吗？ 嗯， 这至于吗？现在我就跟你说啊，尤其年轻人，很多人看病谁不是一人去啊？ 是 挂个号看个病，开个药，怎么了？不正常吗？这就叫孤独吗？一人去医院不叫 事。我只是说我个人一个人去医院，我也希望有那么啊鼓励队的都在。 到医院啊，再不认识多大岁数，一般都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甭怕死啊！虽然说谁也没死过， 行吧，没怎么劝人的， 那就这么劝，甭害怕。 哎， 那谁也得过这病。这不也扛过来了吗？ 哎，这还差不多， 是不是？ 这就是鼓励队的意思。 再者说了，精神上你要没被病魔压倒， 哎， 你就垮不了。 你听，这都是重病过的， 是不是？这都是重过病的。现在当然了，你这是精神垮的，身体没问题， 哎， 这个是最不好治的啊。 我还得垮一下。 所以我建议医院鼓励队把这垮了的推中间，然后呢给他打气儿， 就是拿气管子喊不。 一会儿这晃晃悠悠就站起来了， 这气儿充满了。 那位病友多么大的病痛，我也得跟你拼了， 给气起来 了。哎， 还斗气呢。 鼓励队，甭管他是让你生气，是让你高兴，他让你这个 有求生欲， 这气门来了。 哎，有一小孩8岁啊，他已经达到孤独五级了。 孤独五级是什么呢？ 孤独五级就是一个人吃火锅。 8岁一个人吃火锅， 爸爸出差了。 哦， 妈妈加班，妈妈给孩子拽了点钱，孩子呢就到了这个火锅店，他小孩自己跟自己聊天啊，今儿吃饭，四面围上，